朝鲜将在主体107年2018年进行人口普查，为此今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示范调查来积累经验，并采取相关对策，以圆满保障2018年人口普查。朝鲜已在1993年和2008年分别进行了第一、第二次人口普查。朝鲜的2018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将在联合国人口基金的积极合作下进行。